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感觉到了吧？只要你不耍花样，丹珠对你的修炼只有好处，会促进你的魂力的凝聚。等你治好了我之后，我再将它引导出来。 老怪物，我也有个条件。 小怪物，你知不知道，你是最近这几十年以来唯一一个敢这样和我讲条件的人。哪怕是那天斗帝国的皇帝，见了我也是恭恭敬敬的。 那我现在享受的岂不是皇帝般的待遇吗？老怪物，我的条件很简单，在我给你配置药物的时候，你不能在一边偷看，这里就作为我配药之所，你每天只需要给我送点食物和饮水过来就行了，然后每天晚上亥时，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到这里来服药。我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你治好，保守估计也需要半年以上。 我答应你。唐三，你可愿拜老夫为师？ 老怪物，我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你，不想改变称呼。更何况，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能教我吗？说不定，有些东西你还需要向我请教呢。 你，好啊，好啊，小怪物，咱们走着瞧。 独孤博狠狠瞪了唐三一眼，这才腾空而起，朝山上去了。几个起落之后已是人影皆无。独孤博一走，唐三就像是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此时他才发现自己背后已经因为汗湿而变得一片冰凉。他虽然已经成功地把握住了独孤博的心理，但是他内心深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这老怪物不顾一切的发疯，那唐三立刻就会变成一具尸体了。环视四周，看着那郁郁葱葱的珍稀药草，唐三的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微笑。 独孤博呀，独孤博，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没有比这再完美的地方了。 唐三探手在怀中一摸，将那九节翡翠从怀里掏了出来，手腕一抖，直接将它扔向了冰火两仪眼。这条九节翡翠吸食了唐三的鲜血，如果不经过冰火两仪眼的辅助，即使以他的剧毒也会身亡。而自己能够藏身于冰火两仪眼中，是唐三保命的秘密，他自然不会在独孤博面前表现出来。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唐三不禁苦笑。他知道那丹珠自己是没有办法抗衡的，先不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取出来，就算能取也不能那么做。丹珠与独孤博心血相连，不论自己有什么异动，独孤博第一时间就会发现，只是自寻死路而已。 可惜，真是可惜了，这里的每一株仙品都是绝世之物，但正所谓美味不可多用，只有等我将体内的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再做考虑吧。没关系，不能吃我还不能拿吗？ 在这里的仙品药草中，至少有七八种能够大幅提升功力的，能将他现在的魂力提升5级以上。唐三眼中流露出笑意，探手在自己腰间摸去，一会儿的功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已经被他摆了一地。这些物品大多是一些小盒子和瓶子之类，每一个的质地都不一样，金银铜铁玉石，各种各样的盒子瓶子摆了一地。这些是唐三早就准备好的，就是为了以后去寻觅适合制作毒药暗器的药草而准备的。越是珍贵的药草，储存的要求就越高，有些需要金取玉装，有些需要银取铁存，只要错一点，轻则药效大减，重则立刻枯萎。当然，现在还不是装走药草的时候。唐三检查了一下这些盒子，就将它们重新收回到了24桥明月宴内。 然后开始分门别类地仔细辨认冰火两仪眼周围的各种宝贝。药草的种类很多，有些药草外形十分近似，可功效却天差地别。唐三可不希望自己出现任何差池，把毒药当成补药这种悲剧，当初在唐门也不是没出现过。当晚，当独孤博再次来到冰火两仪眼，给唐三送食物和饮水的时候，不禁大为气结，因为唐三根本就没有给他准备治疗的药物，而唐三的理由也是极为冠冕堂皇，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如何配药呢？无奈之下，独孤博只得将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些专门配药的器皿给唐三送了过来，还按照唐三的要求去给他买回了一个铜铸大鼎。在这个地方，火是根本不需要的，炽热阳泉的温度比任何火焰都恐怖，几乎如同岩浆摆在眼前，哪怕只是一点就有熔金化铁之功效。就这样，从这天开始，唐三就在冰火两仪眼中住了下来。只要独孤博不在，他就把自己的身体浸泡在冰火两仪眼中进行修炼，这样不但能够促进玄天功运转，同时也能加快吸收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药力。下午则是炼药的时间，他也很多年没摆弄过这些东西了，为了不出差错，他极为小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三才逐渐熟练起来。他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将冰火两仪眼周围的药草摸了个清楚，几乎每一种毒药他都做过一些尝试。至于给独孤博配置的解毒药剂，其实说起来根本没什么，只是一些舒筋活血的药剂而已。但在这药剂之中，唐三每次都要掺入自己的一滴鲜血。要是独孤博直接吃下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书两种药草，体内的毒功立刻会被化去。但多了唐三的身体这么个中转站，药性就变得温和了许多，而且剂量又小，潜移默化之中就变成了治疗的效果。独孤博服用一周之后，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已经明显减轻。再按照唐三所说，缓缓将毒素汇入自己的魂骨之内，不但实力没有减弱，多年未曾突破的91级瓶颈竟然有了破裂的迹象。独孤博在这个级别已经停留了整整10年的时间，这突破的征兆又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呢？解药的妙处令独孤博对唐三的态度明显好转，不但亲切得多，而且每天晚上来吃药和送日常用品的时候，还会和唐三探讨一些关于用毒之类的知识。唐三继承的是唐门的用毒能力，但他潜意识有些东西和这个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比独孤博更了解各种毒药，所以从他身上，唐三学到了很多东西。而独孤博随着和唐三的接触也越来越心惊，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似乎有着一个比浩瀚海洋还要宽阔的大脑，对各种毒物的见解有时候甚至会令他产生出茅塞顿开的感觉。想到当初唐三拒绝拜师的提议时，独孤博还十分愤怒，可一段时间后，独孤博发现唐三并不是自大，在用毒方面他的经验虽不如自己，但了解的各种知识却并不比自己少。两人相互探讨之下，对用毒方面都有着不小的收益，彼此之间的警惕也在无形之中悄然淡化着。当然了，独孤博的丹珠还是在唐三丹田之内的，而唐三也没有提出过这件事儿。一老一少好像是好友一般，每天重复着类似的生活。可笑的是，独孤博倚仗着自己对药物的了解，吃过唐三给的解药之后，回去也自行配置，但由他配置出的解药虽然和唐三配置的一般无二，可却没有任何效果。他哪里知道唐三的解药中还有着极为重要的药引在内。转眼间已是半年时间过去了，半年来大师和弗兰德先后来过两次，当他们看到唐三和独孤博之间的融洽似乎并非作为，再加上唐三本身没有出现安全问题，两人这才算是放心了。只是叮嘱唐三，这边的学习修炼结束之后就直接回到新的史莱克学院去会合。独孤博毕竟是封号斗罗， 在武魂修炼上，独孤博的经验是唐三远远不能相比的。独孤博感念于唐三对自己的解毒之功，偶尔指点他一下。毕竟独孤博经历了从一开始修炼一直到封号斗罗的全部过程，有些经验就不是大师所拥有的了，所以唐三从独孤博身上也算是获益匪浅。再加上冰火两仪眼在不断帮助唐三吸收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以及独孤博丹珠的作用，这半年的时间，唐三的魂力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刚来时候的34级现在已经连升三级，到达了37级的境界，眼看着就要赶上当初的戴沐白了。 小怪物，我来了。 独孤博朝着唐三往常休息的地方看去，一般他每天晚上来，唐三怎么也会打声招呼，可是今天却没有任何声息。独孤博心中一惊之下，几个起落飘飞过去，当他看到正坐在那里的唐三时，这才略微松了口气。唐三端坐在那儿，人似乎有些呆滞地凝望着前方，而在他前方的正是那炼药的铜鼎。此时铜鼎被架在炽热阳泉上方，底部略微接触阳泉，如果只是普通铜鼎，哪怕略微接触这炽热阳泉也会化为铜水，但唐三现在用的这口铜鼎是他用寒极阴泉一边的药草涂抹过，才能勉强抵御住阳泉的温度，再加上唐三本身不怕阳泉的炽热，才能控制得住。 小怪物，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 唐三将食指比到唇间，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双眼依旧聚精会神地盯视着铜鼎。独孤博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只见那铜鼎上封住的盖子缝隙处正不断地往外冒着淡淡的紫烟，那铜鼎冒出的紫烟在铜鼎上方凝而不散，轻轻地摇曳着。独孤博鼻子微微动了一下，他很快就发现那紫烟并没有任何味道，也自然无法从中判断其成分，但不知为什么，看着那袅袅上升的紫烟，他心中却生出了几分寒意。作为一个以毒为能力的魂师，独孤博很清楚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一种专属于他的直觉，只有出现能够威胁到他生命的剧毒时，才会有这种感觉出现。 这个小怪物究竟炼制的是什么毒药，居然连我都会有受到威胁的感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